吻别后，你终于肯温柔爱我，让我再笑着做你的心宠，我是你念念不忘的初衷，该感谢我执着不灰心的守候你美好的所有，让我成为你永远的心宠，迟来的幸福怎么能罢休，与灵魂在邂逅多动人的重复，怎舍得不把握， 时间十点整， 阳光茶园， 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。听众朋友们上午好，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。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，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或咨询呢，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7-8400 6617-8400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四世同堂健康养生顾问郭大夫，请郭大夫呢和大家谈一谈健康养生方面的话题。郭大夫您好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讲啊，中老年朋友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，叫髌骨软化症。最主要呢都常见于一些中老年朋友。在这儿的话先给大家讲一个很小的一个插曲。有一位姓张的先生，也就只有57、58，这个是指的前两年了，走一个小坡的时候往下，突然一下就感觉到波轮盖一下打软，人一下就跪下去了。然后人呢一跪下去，这个还执着的，当然人就一 他们说的一列枪，哦，一晃就倒那儿了，肩就落地了，把他脸旁边都擦伤了。哎呦，他一下感觉说怎么搞的呢？他觉得好像还是突然因为这个膝关节的一个打软儿，一下摔下去了，所以引起了他重视。他很快就到医院去做了相关的检查。医院一检查以后的话，发现他最主要的就是出现了一个髌骨的软化。他后来回想起来，他说的确是他忽视了这个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前呢，他这侧的髌骨的话曾经出现过有些轻微的疼痛哦，有时候还有点肿哦，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膝关节两侧都有个坑儿，好像那个坑儿似乎都不明显呢，但是过两天呢自己又消散了。当时因为忙于工作是吧，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人都有自己的事儿，要挣钱要养家，居然到了五十几没退休以前都还是要满复活的工作的。正因为这点，最后他去查以后查出来了是髌骨软化。髌骨软化以后就进行了一些对症的一些治疗，比如当时医生给他做了一些相应的处理，而且发现他里边还有轻微的肿胀，给他把水抽了，然后熟他呀，说你这种情况呢，这个医生看来是非常负责的，你不光要预防今后走路要注意，你实在要是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可以再那一只手拿一个拐，就是拿个手杖啊，帮助你一下。还有的话，你应该要进行一个中西结合的调理。看来这位大夫，我不知道他是一位中医大夫呢还是一位西医大夫，的的确确是对他是很负责的，给他把这个情况说得非常之到位。那说到这一点，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听得出了，虽然说起只是一个一侧在这个膝关节这儿出现一个软化，但是在某些时候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踉跄，这么一个摔跌，如果年纪再大点儿，六七十岁的人一下撒不住脚冲出去脑袋着地，我估计啊那得有性命的危险。所以我们不得不对这个髌骨软化问题啊应该进行很好的一个了解，给予足够的重视。有些人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患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有时候也有比如拨浪盖疼啊，拨浪盖发酸啊，拨浪盖感觉到好像有时候没劲啊，这些情况我就具体给大家介绍这么几个症状，你自己可以做相应的自查。一类的就是单纯的出现在这个髌骨两侧啊，或者髌骨后边，在行走的时候出现了明显的疼痛，而且在这个关节啊，比如你从坐的位置啊坐着，你突然一下站起来的时候，哎，感觉这儿就有点不得劲儿，有时候甚至有些隐隐约约的，但是不是说撕心裂肺的哈那样的疼痛难受，你要注意。还有一些人呢，就是自己有时候发现他那个膝关节地方啊出现了肿胀，肿的呢当然严重的有些那就很厉害了，我曾经听到一些消费者朋友过聊天都说的，他肿的像个大包子一样，走都走不了了，那当然就很严重了。有些就是轻微的出现膝关节肿，连两边两个膝眼呢都看不见，而且牛牛还肿出来，你如果按一按扣一扣，哎呦，敲一敲就感觉到里边有明显的疼痛，蹲下去了感觉到困难，哎，然后你蹲了要起来的时候呢也感觉到困难，整个关节都感觉到无力，这时候你要警惕，你可能已经出现了髌骨的软化。有的人甚至就在这个地方把这个髌骨这儿揉揉，好像感觉到里边有那种啊我们说的脸发音，就是你把你的手指捏着你一卷头发那么搓一搓，哎，那种沙沙的声音，那就基本上就可以确诊了。到了严重的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有些朋友说他都肿得像个包子似的都要去抽水的，那就没啥说的了，那都绝对是因为这种髌骨软化引起的积液。现代医学中间这种处理还是比较常见的，我就碰见很多消费者朋友都跟我说的还是不行啊，他说怎么不行呢，我也是疼啊肿啊，上医院大夫说那你这个里边积液了，你积液压在里边能不疼吗不难受吗， 就给他用很粗很大的针，在麻药的这种帮助之下，哈，然后给他打进去，抽出来，抽出来以后，然后再给他打些像起点润滑的作用。他当时觉得很好，一抽了人一下就轻松了，哎呦，人就好像似乎就年轻几岁了一样，觉得有那种感觉。打了以后呢，好像行动起来也不难受了。但是遗憾的是，时间管不久。有些朋友说能够管个个把星期，有的时候会管个半个月，但是以后呢，慢慢又有点重新恢复到以前那个状态。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。这种作为一种对症的治疗，是应该说是允许的，也是提倡的。因为你那儿肿的都走不了路了，而且那么睡在床上都极度的不安，都感觉到非常的难受，你还不做点急症处理啊，是吧？这当然是应该的。但是最主要的要了解一点，作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髌骨软化，而且更多的都出现在中老年的朋友，这个问题的话真的有很多朋友他不太了解。至于为什么会这样，有些人说，我听大夫说了，说这是啊肾虚造成的。说为什么呢？说中医说的肾主骨，哎，肾主腰膝。你看我现在都50岁了，都在中年了，哎，由于我多年可能劳累啊，不注意啊，最后导致了肾虚了。肾虚了以后骨骼就不好了，所以造成的。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节目。如果您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了解咨询呢，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7-8400 6617-8400。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。 我们刚才说到了，有些朋友的话只是听到大夫或者其他人跟他说到了，说你这个髌骨软化是肾虚所致，对不对呢？对的。很多朋友啊，他在出现这个明显的髌骨软化以前，多数有三类的症状。一类，有些人可能出现膝关节的损伤，你像有些运动员，他可能就这儿膝关节因为过度的运动，不管你是踢球的也好，是不是啊，举重的也好，或者是干其他也好，膝关节出现了损伤，损伤了以后没得到很好的修复，最后就会造成。而这些损伤会影响到哪儿呢？中医中间呢，特别强调，肾是先天之本，肾是五脏之根，过劳就伤肾。尤其是你这种过度的，比如你因为有伤，中医说的有伤就有寒，寒积了以后可以伤肾，过劳可以伤肾。还有有类的朋友，比如过去做一些重的体力劳动的，比如在农村的也好，在工厂的也好，尤其是那个扛大个儿啊，搬运啊，哎，举重物啊这类的为主的一些朋友，他这种长时间的劳累啊，对于腰对于膝都有极高的要求。如果长时间的这种劳累，就出现一种叫过劳，极劳就成极，极是累积的极，后边这个疾呢是疾病的疾，就是长时间的过度的劳累啊，最后就形成了疾病，就形成了这种骨病，就伤了你的腰，伤了你的膝。还有什么呢？就是有些朋友年纪太大了，七老八十了。大家要知道啊，中医过去的话，不论男的好女的好，他都有一个说道。比如像男同志是八岁为一个年龄段，女性朋友是七岁为一个年龄段。他说到88、64以后的话，人的肾经脉啊就逐渐的走向衰微。这时候他对于他所管辖的东西，肾什么呢？肾主骨啊，他就管理不够了。实际上人到了老了以后，他就是这样，他肾经会不足。女同志呢就更这个了。你看女同志是七七49，到了49以后，你看绝对的有些人就不光是绝了筋，而且他肾所主宰的很多问题都是很明显的。怎么叫很明显呢？头发掉了，皱纹出来了，头发白了，哎呦， 还有骨软无力了。其实这一些都是什么呢？就所谓呢，人随着年龄越高，对肾里边的精微物质的消耗和透支就更多，最后就会带来全身肾所管辖的部门的都出现了不足。这个道理大家都容易懂。就如果以我们现在的经济来打个例子，如果要是央行啊，国家中央人民银行的，它在这个银根上控制紧了，那不管你是工商行、建设行、农行、中国行，都要受到相对的制约。实际上肾就是这么个作用，肾是我们人的健康的根和保证，而且直观的说，肾有主宰骨骼，肾和肝这个主宰筋的话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中医认为我们肾呢、收集储藏管理了五脏六腑，比如你脾胃吃了东西消化了以后，一些精微物质都沉到肾，都归肾来统辖管理，其他哪一脏的肺脏吸进的清气真气也要归到肾上去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肾的话是个大储藏、大管理、大总管。肾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它中间的肾精不足了，肾精不足以后就会带来它管理的方方面面，上到我们的脑，哎，髓海大脑得不到营养，然后可以影响到我们的骨的健康，肾主骨，骨的造血功能差，还可以引起一系列的问题。哎，这个东西在具体表现呢，就是因为年纪太大，中国现在是老龄化，所以很多朋友到了中老年以后，不管你是过劳，或者是因为生病，生病他要透支肾中间的精微物质啊，或者说积劳成疾，或者说因为年高，最后都导致了肾虚，肾虚以后就导致了骨健康的下降，就容易出现我们说的腰的问题，还有今天讲到的髌骨的软化问题。因此要解决好髌骨的软化问题，一定要补肾益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髌骨是一个软骨，软骨呢更多的它就属于精力类，但是肾属水，肝属木，肾精可以涵养肝血，肾髓可以浇灌肝木，所以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。因此要解决好髌骨的问题啊，一定要从补肾益肝做起。我们多次讲到了海狗鞭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来自北极的珍品，它有丰富的血红蛋白，帮助我们移肝，是牛肉的20多倍。另外的话，有1/100倍于我们正常人体的肾火磷脂，可以强力补肾。再辅助一些中药中间大家都熟知的补肾的有哪些呢？比如像熟地呀、枸杞呀等等，这些东西加在一起的话，哎，那就可以全面的帮助我们提升我们肾精的储备，从而健康我们的骨骼，使髌骨软化从源头得到调控。 今天的阳光茶园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就到这里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，可以随时拨打咨询电话6617-8400 6617-8400。 阳光茶园， 请您欣赏， 请您欣赏。 那功夫下到了，自然就成 啊。这倒对， 净说大话不行。 哦哦， 我全行，我有功夫，有功夫拿出来摆卖不是也不成。 是， 各行各界全算上。 哦， 不拘你哪一行哪一界干什么，就是别说大话 才好。 世人不服， 嗯， 谁都瞧不起， 嗯， 净说大话，宁可迟早拿点真格的来，满不行，满不那么回事。 那 世界的人都得现世。 是的， 是说大话的必要栽大跟头。 是吗？ 不服人是这说大话，谁也瞧不起，不许你干什么的。 哦， 像这类人准得失败。 可不是吗？ 绝不能成功。 嗯嗯， 平常小事也这样。 哦， 你街坊那谁，你街坊有一个 怎么的， 就说大话。 哦， 谁也不服，也甭说他的工作上他不服人， 嗯嗯， 平常的生活上谁也不如他。 你想， 哎，谁都瞧不起。 哦， 礼拜天呢，这街坊啊，我们那一大杂院好像叫街坊， 嗯， 礼拜你都不上班。 哦， 都工人，